的你留下，在花开的时候你却离开我，离开我，离开我，离开我。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，听到的是齐秦的这一首《花季》，这是当年齐秦第一张引进的专辑《狼一》当中非常受欢迎的歌曲。在花开的时候呢，你却离开了我，所以花成为了爱情的祭奠。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林慧萍当年的这首中国风的歌曲，歌名就很有中国韵味，叫《结发一辈子》。 掀翻我和你常摩擦的情感，像风筝离不弃被吹乱的发，总是由着你改变自己的模样，长发也好短发也好，你喜欢就好。为什么我们还有那么多无谓的理由可争吵？你忘了许诺你会疼我直到老，我爱你，结发就是一辈子，不放手不回头，情梦缘定就一世。 这是来自林慧萍的《结发一辈子》，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杨俊荣的当年《伤感列车》当中的一首歌曲。《伤感列车》的专辑呢，由杨俊荣来作词，童安格来作曲，而且所有的歌曲都是这样啊。专辑中呢，除了《伤感列车》标题歌曲之外，《罐头梦》还有下面我们要听到这首《告诉我亲爱的你》，在当年都是非常受欢迎的歌。 记得以往，在你的窗口。有一盏温柔的灯火，你告诉我需要你的时候，这盏灯永远为我守候。年少轻狂已过去，离开你我也了无讯息。我又回到这里，想再次寻你，音乐在窗口的声音。

错可却爱上这个错，怪责你撇破你放弃你，可会使我好过？流言风一般于身边一声一句，从不听不讲不说一句，怕会无意揭露你眼眼现场的证据，就莫面对，无声之中将心声踩碎，变成再有趣默嘅艺人不愿对，永远静静地寂寞地演你爱侣，别管你想谁相对，不发一言，只是你共我有了默契，永不要幼稚地骂战。但表情即使表情也只没有话说，没有话说，没有话说，像冷战都少年，空对亦无言，仿佛都少年，用爱淡忘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听到的是来自王菲的《冷战》，粤语版的《冷战》，这是翻唱美国的传奇歌手 Tori Amos 的一首歌。当然，这首歌的英文版呢，孙燕姿也曾经翻唱过。继续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杨坤的一首代表作品，这是他2005年的专辑当中的主打歌，叫做《我比从前更寂寞》。后来呢，传出了杨坤呢患上了忧郁症，并且困扰了他很长的时间。在这首他早期的歌曲当中呢，就可以窥见他孤独的内心的另一面。当然，这也可能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感受到的情绪。一起再来体会一下杨坤当年的这首《我比从前更寂寞》。 坐在熟悉的机场，在飞向别的地方，又换了床，熄了灯光，为何夜里还睡不香？梦最多的男人最忙，美梦做的又很紧张，得到越多，沉默越多，这不是我要的生活。天没亮，我很难过，打的电话不知给谁拨。好了，所谓的太多，我却比从前越来越寂寞。男人最忙，没工作的又很紧张，得到越多，沉默越多，这不是我要的生活。天没亮，好了，所谓的他。 从前越来越寂寞。我对着镜子里的人发火，那简单的我到底哪儿去了？得到了想要的结果，却比从前越来越寂寞。忙最多的男人最忙，没忙错了又很紧张，得到越多折磨越多，我却比从前更寂寞。 杨坤的《我比从前更寂寞》，这首歌当中有一句歌词是拿着电话不知给谁拨，相信呢也可能撩动了你内心柔软的部分。每个人都有孤独的时刻，男人女人都一样。下面这首歌曲呢讲述的是女人一厢情愿的相思，这首歌呢是来自1980年邓丽君的《你怎么说》。 说错，证明你一切都是在骗我，看今天你怎么说。你说过两天来看我，一等就是一年多，365 我总在你身边。

必须随情绪变换，你永远不会真正的明白我的心里，两个我都爱。 握紧握紧告诉我，男人到底要什么， 这是来自李玟的《魔镜》。《魔镜》这首歌曲呢，也是这个女人问这个男人到底要什么啊？所以男人跟女人之间的这个沟通呢，永远是如果各说各话的话，就是永远会有问题的。好了，继续我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无印良品的这一首，叫做《想见你》。今天的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、平安、快乐。